印度美食下订单吃不到，九五八上车病毒，现在是批量报告感染新闻。我国苗军保供，因内禁止将旅游出口保台抗令在本地私人游击整体经营，大力现代清洁，但是预料中在私人游价格大力松动压力。中国共对了因内，我国也进马来西亚、中国等等国家进口私人游跟军旅游，进口双跟领袖双目见的私人游。口中存在带来满嘴过来需求，进口商也带来转其他源头进口食品油。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公积金回款的每月一息增加，一后经济回款上的退低两次一息。中央公积金局公布的趋势报告显示，假使年晚六十五岁并且符合住家两处一室的费用，都加跌了公积金终身一室标准计息，一年的吨位数一室在过去三年增长了25%。上的退低两处一室的费用比例也上升到54%。本地的官办单日申办年会升到4000起以上，和4733起。又有私人论办事，惠宁博网站的数据显示，基端251起办年，又仅为输跌，基于是本土办年，每周办年总暴露上升到0.8厘。本地的累计办年达到18,118,917起，高端13,344人死亡。近年期新加坡超额绝交连续的水涨，总结对客运量影响，但是关注必须已经往上官方疫苗接种，才能够抵挡。水涨上也允许售卖食物跟饮料。所办方也在已扣除通过下列对中英文停水检查关键的疫苗接种状态，边境管控放宽带动本地医疗旅游业回暖。小凤凰水印医疗机构表示，过去几个礼拜医疗旅客陆续回流，正好高达南向。我国总理李显龙将协办马来西亚游护照最多延额的马岛斯里巴多卡一日庆祝，总理呼应贺锦将协办马岛斯里一日庆祝，并且向会协办之后输印的透述会新加坡内。总理公事华文国共在右副苏丹伊布拉欣的右墙下，总理孔纳竟然前往马国右副大空军出席授勋典礼。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过去那年是与官办的人数比官方统计多出两倍。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跟2001年。宗教后我把事实归还论事与官办，不过是会估计冬季地址跟间接事与官办的实际总人数可能介于13,340万到13,660万之间。简要新闻报告完了。